riêng cái thích phải nó thịt đi một can này, thịt những cái chặt cái kính nhá, chặt kính là xong tụng rồi, xong cái tụng xong nó phải đi ăn, sau đó bò chửi tụng, cái màn bò chửi này, đấy, dùng sách khảo tâm là nó suy ra, nhất bò bò tụng là màn bò nó chửi, nhất bò chửi tụng màn bò chửi mà, sau khi bò thì cái xong cái chặt cái kính nhá, ó, có cái xong cái tụng. Các tụng nghe như là phản nó là thế à, âm thanh chi chính cục tật thì là có gì đấy phủ lên có phản nó là sản thế là cho chỉ niệm chặt đến phản nó là thế phản nó cũng chi sinh ta hiểu đi chỉ niệm chặt kiếm mà à nếu như là niệm chặt như là kiếm á họ lòi đau phản nó đấy hay mà ta hiểu mà đi chỉ niệm chặt kiếm họ mới là phản nó là sản thế này tham niệm lễ kính thế chích phổ thai tham niệm á ta gì có niệm hệ gì có niệm á còn có lễ lễ kính này mình chạy kính này mình hâu à mình chói à mình lên tông sáng đeo hùng hùng nhị ra ồ, nếu có phản đồ mình không có dân chỉ cho phổ thai cho bà so y我哋唔好被嗰個景啊嚟埋嘛，啊在景而不着景，在景而離景，在景難控呢個景嘅，哦咁樣啊，哦嗰個心咧就移不到，哦，啊呢個就覺啊，呢個咪菩薩，即孝念嘅離景嘅，孝念離就講呢個念。经就肯定有嘅，系咪啊？你呢个念啊，离即系呢个经咧，哦，嗰阵时经就空咯喎。啊，你离经就经空啦，系咪啊？有经啊，等于无经啊嘛。啊，后念离经呢个经就空啦。啊，经空咯，呢个念又离啊，妄念又离啊，妄念离就心空，经离经空，心空经空，呢个唔系菩萨嘅嘢。啊嘛，心经啊，靓佢红咯，啊，所以你一离经就经红，啊，经红呢个心又红，心经靓红，心经靓红，呢个就菩提，菩提觉嘛，觉个心又红，经红，心经虚空，当下就菩提，所以后面离经即菩提，六祖系解释呢个火嘢。善知識，摩诃般若波罗蜜，在尊，在上，在大一，無智無光，悲亦無奈，三世之佛從中出。哦，六祖教下呢個波嘢，教下嗰時佢就識得四句偈。摩诃般若波罗蜜，就大智慧寶，希望在尊，哦，一切佛都以佢為師。一大佛咧以佢为师噶，再上哦，佢生得太佛，佢能够摩诃佛母嘛，摩诃佛母出生一大佛，咪再上咯。一大佛以波野为师，咪再转啦，再大一，波野度一切众生成佛，咪再大一。哦，所以六祖赞叹佛摩诃般若波罗蜜，再转再上。在大一，無智無妄的無奈。波爺咩啊？波爺叫無智啊！佢一切佢都唔智嘅，好似日月行空而不自控嘅，好似蓮花出污泥而不自污泥，蓮花出水而不自呢個水。好似熱影在水底而不自呢個水，誒啊呢、這個波嘢係咁樣嘅，波嘢就無住，啊佢唔知嘅，波嘢無住咯咁樣咯，無住現在一切法佢唔知，啊講呢個波嘢無住咩？無住就係心啊，心無住就好咯。心無智去到邊個地方都唔知咧，當日方又唔知，到九龍又唔知，跑到大嶼山又唔知，佢始終無智嘛。好似天上嘅熱 靚一樣都冇住噶嘛，日出凍，日落曬，日出凍都唔至凍嘅，至凍都唔會落曬啊！啊，一落曬都唔至曬啊！如果至咗曬，明日早晨嗰個熱唔會出嚟。所以咧，日月潭控都而不自控，凍曬亦不自嘛。我哋個心都要回事，多嘢就無自心。甚乜嘢大法都唔治，哪一法治啊？係咪啊？誒，生死又不治，所以呢個心能夠了生死；煩惱不治，所以呢個心能夠離煩惱，係咪啊？業障又不治，了即業障，可能控控咗呢個業障，係咪啊？成佛又不治，唔知成一個佛，成百千萬億個佛，分身無量佛，佢就話唔治咧。如果一次咧，佢哋只能成一個佛嘛，佢唔可以成百千萬億個佛嘛，所以呢個心無智，成百千萬億個佛。因此呢個無智心就可以，不但現在唔智啊，過去又不智咧，過去嗰個心亦不智過去，嗱無妄咧，啊呢個無智心啊，不智過去，啊亦不至未來咧，未來嗰個心係不至咯、啊，所以亦無奈。我嘢過去不至，現在不至，未來不至，呢、這個無智，從無智般散一切法，從無智般成一切佛啊！所以三世智佛嘅從中出，不從邊個地方出啊？就從呢個無智心。無智呢個波嘢，無智波嘢，過去無智出過去佛，未來無智出未來佛，現在無智就出現在佛，所以散曬智佛從無智波嘢而出噶嘛，係咪啊？講明散曬智佛從中出嘛，波有無智無妄都亦無來嘛，係咪啊？散曬智佛從波嘢出。三世智佛就過去佛咧，係咪啊？過去現單佛，而是從無智波耶而出；現在釋迦牟尼佛，而是從無智波耶而出；未來彌勒佛，而是從無智波耶而出；三世佛都從無智波耶而出。三世佛咧都成佛嘛，所以三世佛有緣入呢佛啊。圓丹佛入涅槃，釋迦牟尼佛入涅槃，即係彌勒菩薩入涅槃。三世佛咧，你有成嘅嘛？波耶成三世佛，有成就有滅，所以三世佛都入涅槃。係咪波耶係乜嘢？波耶亦係佛，啊，波耶係佛冇成住。所以過去又波耶，現在又波耶，未來波耶，呢個波耶佛咧。波耶佛咧都唔用三世佛，三世佛系應身佛啊，應身佛系有成就有滅嘛。波耶咧，波耶唔係應身佛，係呢個本佛啊。三世佛系從即佛啊，從本垂即就有三世佛啊。開即顯本就一個波耶佛，啊波耶佛故，波耶也是佛，但佢冇個成字。所以呢個波耶嘅佛咧唔會入涅槃嘅，三世佛咧你有成就有入涅槃，波耶係個冇成嘅，佢冇入涅槃。波耶係佛，波耶係佛係本佛，從本垂即有三世佛，開即顯本就見呢個本佛咧就波耶佛，啊，所以咧三世佛係即佛，從本佛，本佛就波耶嘛。三世佛咧有成有涅槃，呢、这個本佛就冇成字嘛，唔可以講波耶係成佛噶，波耶就佛，佢冇成噶咪冇涅槃咯。所以咧呢、这個波耶佛咧常住世間，妙法蓮華經文，講曾焉知以前成佛啊，呢、这個咪本佛咯，本有佛咪無住波耶佛咯。係咪啊？所以你見到呢個無智波耶佛啦，你就可以過去成佛、現在成佛、未來成佛。嗱，智無智無妄亦無奈。 呢個都冇自心嘅波若心，波若就佛寶出散三大佛，過去佛、現在佛、未來佛都從波若而出嘅，三大智佛從中出。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煩惱塵羅，便是修行變成佛道，變三毒為皆定理。好啦，火野就出散三世佛，三世佛呢是從火野出呢，但三世佛點樣呢？誰做啊？三世佛啊，三世佛不是佛做法，是眾生做佛呢。眾生呢，眾生是什麼？眾生是五蕴啊，五蕴和合加名眾生，眾生是加名的，你不要當是實的，五蕴和合是加名眾生，離音就無必生，離了五音就沒有這個眾生的啊，所以五蕴呢是一個假名，眾生就五蕴啊，離了五蕴就沒有眾生。那麼原則成佛呢，不是是這個眾生成佛啦，眾生怎樣成佛呢？哦，靠這個波若力，當用大智慧打破五蕴煩惱塵羅，於是修行定成佛道。五蕴呢它不會成，但是有了波野就不當它不成、啊、你買的本來不可以成的，有了火來指你就沒辦法不變化給你吃，是不是？你沒有火你永遠是買你怎樣吃的，是不是？有火有水來指你變成飯來吃，是不是？五蚊就中餐啊，會不會成分？就有了火野來指你了，那時候五蚊眾生就變成三世而來了。所以當用大智慧，大智慧就講火野的智慧，打破了這個五蚊。什麼叫五蚊啊？色受想行識啊，我們現在就是五蚊啊，我們有這個色，什麼色啊？眼見這個色有色，耳聞這個聲音有色，鼻聞這個香有色，舌嚐這個味有色，腎覺這個觸有色。色性香味觸，這個就是色聞來的。所以佛經又說，眼見這個色的可見是有對色，可以見是有對的，相對的、耳聞這個聲音呢、不可見是有對色，聲音不可以見的、但以你的耳來相對的、鼻嗅這個香呢，香不可以見、可以對，以你的鼻來相對嘛、這個味呢亦不可見，有對色，以這個舌根來相對的嘛。觸的觸就不可以見的，是吧？冷觸熱觸誰人睇得到啊？不可以見，但以這個身來相對的嘛。所以這個色的就可見就有對色，不可見就相對色嘛。這個色受想色性向未觸，這個就是色品、色品是什麼成的呢？四大和合而成，地水火風四大和合，就有眼見的色，有耳聞那個聲音、有鼻聞這個香，舌嚐那個味，腎覺的觸，都是地水火風四大和合而有這個色品。色以積聚為義，是積聚四大有這個色蕴。色蕴呢就有這個受蕴，受以領納為義、感受、我們、受啦覺得苦，這個就是感受。 覺得樂又減壽，覺得不苦不樂又係壽咧。即係呢個壽品咧，就壽呢、這個壽呢個色嘛，壽呢個色覺得樂覺得苦，係咪？壽呢個聲音又覺得樂覺得苦，啊聞嗰個香又覺得樂覺得苦，啊嚐嗰個味啊有時都覺苦覺樂嘅。神光呢個出啊，都有苦有樂噶嘛。所以咧，大二就講壽運，壽運以減壽為宜噶嘛。但壽運咧不離三壽啊，苦壽係咪啊？就樂壽不苦不樂壽，三壽之中咧都係屬於苦，苦壽就苦苦，樂壽就壞苦。不苦不樂壽就幸福，所以我哋一世壽嘅，講你壽嚟壽去都係苦，一度苦苦，一度壞苦，樂壞嗰陣時會苦啊，樂唔會長久嘅，樂壞咪苦，啊不苦不樂串流串流嗰啲咪幸福，所以苦苦壞苦幸福。我哋受盡三種嘅苦，即係做人冇咩意思，一俾受苦，唔係呢個苦苦就係壞苦，唔係壞苦啊就係幸苦，呢個就受忍啦。受忍咧就講呢個想忍，想忍就以取想嚟。我哋受咗之後咧，受之後咧就取嗰個想。嘴上是有聲的、啊、有這個喊、嗔、痴、慢、疑我名字無變的妄想嘴上聲是嘴上的不是真的所以稱為妄想的這個聲就是妄想、妄想呢我喊未必喊得到、打妄想啊，趁未必趁得到啊！痴啊，呢、這个喊趁痴慢而，通通系个妄想，即系打妄想。呢个声啊，虚妄想啊，想我想食饭未曾食嘛，我想发财未曾发嘛，我想中状元未曾中嘛，啊，我想乜咧未曾得呢个妄想。所以大三我就讲想人哦，想人就妄想，大四就讲行人，行人就造作啊，我哋照做，造作为宜，行文就以造作为宜，啊，造作啦，造作一造一作，哦，一度善业，一度恶业，一度不动业，不离个三种业。一造作哦，有時做得唔好啊，五逆十惡，呢個咪惡業咯。哦，有時做得好喎，五戒十善，咪善業啦。哦，有時嗰邊善惡我都唔做，我受呢個善定，呢個就不動業。不動業咧，就生呢個四善天，咁咪四善天。啊，善業咧就生人天路上，惡業咧罪業受報。落呢個地獄何非畜生？所以啊，知行無常是三滅法啊，三滅滅以直滅為樂。你唔作業咧就滅亡，你一作業咧你就受輪迴，受六道輪迴的果報。所以呢個名為行品啊，行品你自己做出嚟嘅，業係由你作，你唔作就冇呢個業。不作善業，不作惡業，不作呢個不道業咧，呢個人係出三界，就入涅槃。呢個就行品咪造作嘅業，造作嘅義。色受想行識啊，識以了別為義嘛。你造咗呢個業咯，邊個知道啊？佢知道。佢能夠了結呢個善業、呢、這個惡業、呢、這個不動業。不動業之中咧，有錯禪定、二禪定、三禪定、四禪定。空定啊，飛飛想定，呢、這個色能夠了你個業咧。有業就有種嘛， 哦，呢、这個色難去屌呢個業咧，就變嚟種，變嚟業種。業種就起現行啦，將嚟就受果報，哦，就有因果啦。哎呀，受果報啲時候咧，呢個白色田中啊，令你受果報，嗰陣時就有呢個更新氣界啊，更新有你嘅身體。氣有呢個世界，係嘛？你呢個身體同呢個世界都係大白波瀨耶色，隨你所作呢個行業而受呢個果報，就萬法為色所變嘅，係呢個色變咗出嚟。所以呢個世界也是呢個色所變，我哋嘅身體也是呢個色所變。我哋呢個波瀨耶色，隨你前世呢個業種咧而受果報，咁樣咧就變咗呢個世界，變咗你呢個神態啊，即係根性氣界都係呢個大白色所變，呢個就色蕴啦。有咗五蕴咯，呢個就眾生。五蕴羅漢就假名為身啦。五蕴咧，咁樣到控啲時候而五蕴要蓋覆離現啊！五蕴咪蓋覆個佛性嘅，我哋人人都有佛性，俾呢個五蕴嚟蓋覆咩？如果有大智慧打破呢個五蕴咧，佛性就現前。五蕴控自不控石，不散不滅，不垢不淨，不垢不垢，呢個咪佛性咯。哦，五蕴控佛性現前。咁樣咪五蕴控咪眾生咯，五蕴控佛性現前咪度眾生成佛啦。所以摩訶波耶度打五蕴控過去佛成佛，打破五蕴控現在佛成佛，打破五蕴控未來嗰個眾生就成佛。所以成佛係眾生成，唔係佛成嘅。前凡呢個摩訶波耶打破呢個五蕴控咯，眾生就成咗佛。所以咧，三世佛咧都從眾出，就係、是、呢個道理。唔係話佛成佛啊，摩訶波耶啦，打破眾生五蕴控，眾生成佛，二是修行定成佛道。人人都有五蕴，你用呢個大智慧打破五蕴咧，五蕴一空，哦，不勝你現前就成咗佛，啊，眾生成佛，即係二思受行定成佛道，變三毒都未界定未啊？哦，有呢個摩訶波耶，你五蕴空，眾生成佛，三毒咧，三毒邊嚟界定未啊？無慳就係界。不貪咩？不貪呢個五欲六塵啊！五欲色受想行識啊！五欲六塵你唔貪佢，凡行清淨呢個咪戒啦嘛，係咪？五欲你唔貪咩？清淨就戒，哦，呢個貪咪變明戒咯。塵咧，你唔塵咧，呢個心就不動，咪變嚟定咯。趁嗰個心唔動，不趁，哦，呢個心唔動，嗰陣時咧無趁咪就定噶嘛。此咧無處就離噶嘛，無處是理分離，呢個智慧現前啊。有處咧是理分離，呢個處啊無咗處咯，是理都分離，咁樣呢個咪離咯。所以摩訶波耶不但度眾生成佛，正呢個貪嗔痴三毒一變就變為界定慧，貪空貪嗔痴一空就界定慧，啊界定慧就貪嗔痴，貪嗔痴唔空咧就係貪嗔痴冇界定慧，貪嗔痴一空咯就冇貪嗔痴就變為個界定慧，啊變三毒都嚟界定慧。變呢個生死就涅槃，變呢個煩惱就菩提，變眾生就佛，係咪？變呢個業障就正係解脱。哦，嗰陣時咧，前排靠呢個摩訶波耶嗰啲，能知我知法門，從一波耶 三百万四千以里，录咗又解释个波嘢。佢话我呢个法门就波嘢法门啊，波嘢法门分嚟是一个嘅，啊，从一个波嘢就产生八万四千嗰个字，翻嚟呢个火，星星之火都可以燎原。譬如我喺村呢個火，聖聖嗰個火咧，佢就可以燎原嘅。反而嗰個水，你唔好喺住嗰一滴水，菩薩樓下甘露水，能令一滴變十方啊，變咗十方水。一個火裏邊嚟燎原嘅火，一滴水啊，裏邊嚟十方嗰個水，你唔好喺佢度買。我一粒米啊，一粒就變七粒，七粒變四十九粒，哦，變咗由酸甜酸咁大，啊，放完炮咪咁樣咯，啊，我知啲 baby 嘅教食噶，嗰七粒米點教食？七七就四十九啊，九九到無窮無盡嘅，所以火嘢啲煙，一個火嘢咧，佢就變嚟八萬四千嗰個字嚟，何以故？佛祖解釋：為曬人有八萬四千層樓，因為曬眼人咧有八萬四千嘅層樓，層到六層啊，六層樓累其心咩？就成為層樓。嗰八萬四千層樓點樣解嘅咧？我哋出家人就用得著，出家比丘我哋有二百五十條。我哋肯定有持二百五十條戒，行嗰陣時二百五十條戒，坐啲時候二百五十條戒，立有二百五十條戒，卧咧亦有二百五十戒，行至坐咪一千咯，一千嗰個戒咯喎，咁啊行至坐就一千。咁樣咯，過去一次，現在一次，未來一次，就變咗三千啦。變咗三千個價，三千咯喎。過去咪一次啦，啊，現在又一次，未來一次，就變咗三千啦。三千派我哋嗰個七字，身就身到人，考到網言兩次惡考語言。哦，三七咧就變咗二萬一千嘅層樓咯。二萬一，我哋看呢個喊親次單份四種嘅煩惱，喊煩惱二萬一，親煩惱二萬一，次煩惱二萬一，單份煩惱二萬一，咪八萬四千。佢變咗八萬四千咯。嗰嘢就破八萬四千層樓。佢咪變嚟八萬四千嗰個智慧咁樣嚟噶嘛？真一無塵咯，智慧常現，就不離自性。有冇咗呢個塵羅咧？火嘢同塵羅咧，係不能並立噶。啊，有光明就冇黑暗，光明同黑暗就一定有滅嘅。有黑暗就冇光明，所以我哋呢個光明向邊個地方嚟求？向黑暗嚟求。你別一份黑暗就一份光明，那係我哋呢個電單嘅十二火就破十二嗰個黑暗，五十二火就破五十嗰個黑暗，一個一百二火就破一百份嘅黑暗。有啲電單啊，有五百個火，哦，佢就破五百份嘅黑暗，就變到五百份嘅光明。所以火嘢都亦無如是，火嘢照見一剎花空，照見一個塵羅空，就一個火嘢。啊，塵羅裏邊係火嘢，就照見八萬四千塵羅空，就有八萬四千嗰個智慧啦。所以六祖話：一無塵羅，智慧常現。不離自性，智慧從邊個地方生？從自性生，即係智慧不離自性。光明就從日生，光明就不離日啦。 子从母生，子不怜母啊嘛。呢、这个儿子啊，从母亲生。啊，呢、这个儿子肯定唔会离开个母亲。光明从日生，光明都唔会离开人嘅，系咪啊？不明智慧，智慧都从智性生，所以智慧唔会离开自己嘅智性。所以智慧常于不离智性。吾此法者，即是无念、无益、无着，不起狂妄，用自真而性，智慧故照，以一切法不取不舍，即是见性成佛道。读咗话解释个波嘢成佛嘅道，啲凡夫嚟讲，假如有人唔多呢个波嘢法咧，呢个就无念，无念心。无念心，其心无念嘅，冇一切念。我哋嘅心啊，难得无念啊。我哋嘅心啊，肯定有唔念善就念恶，唔念是就念非，唔念喊就念亲，唔念叫就念骂。佢必须有个念嘅，系咪啊？唔念痴就念非，唔系有啲人咧。佢唔念香港咧，佢就念到美國去。佢總係咁念啊！有呢個仔就影國啦，佢念到影國去，係咪啊？不名咧，我哋嘅念咩？念念不離呢個世界啊！所以我哋永遠唔能夠離開呢個火塵。假如你呢個念咧，念天咪生天，念人咪做人咯，念畜生咪做畜生咯，係咪？所以嗰個心啊，念此就在此。現在呢個心咩有火嘢？無念，呢、這個無念心咩就火嘢？無念，無念咧就無益喎，唔需要益嘅。益對亡嚟講嘛，係咪啊？佢無念就無益，唔需要益嘅。一見就見到啦，益啊！你忘記咗你哋益。不忘何用益呢？所以法化見講正益念啊，正益念咩就無益嘅正益念啊，無念無益叫做正益念啊。所以呢個無念心就正念，無益心咩就照一切法唔需要益，無着嘅一切法唔着，照一切法而不着一切法。我哋眼見色都唔著呢個色，一熱行空而不著嗰個空啊，妙非空又唔著呢個空啊，水低個熱都唔著呢個水噶嘛，蓮花出污泥而不著污泥嘛，所以我哋呢個無念心、無益心、無著心，無益照見一切法，但唔著一切法，呢個就無著。波嘢系咩？波嘢就我哋个无念心，系无益心、无着心、无着一切法唔着咯，佢就冇呢个狂妄，不起狂妄咯。狂妄啊，颠倒乱想啊，冇咗呢个颠倒乱想，即无颠倒乱想咧。哦，颠倒一切法嗰个真而性嘅。这个心的好清净啊，无念心、无益心、无着心，不起狂妄念多妄想，这个心就清净，就清净心中见到一切法嗰个真而性，见到一切法嘅真而性，用自真而性，见到呢个真而性咧，从呢个真而性啊就起智慧，你唔见性啊，冇智慧。智慧就從性生啊！你見得自性咧，你哋有智慧；埋得自性咧，就起煩惱，唔會起智慧嘅。一個見性咧，就不起煩惱，就起智慧。見性就從性，就起智慧。由呢個智慧咧，就照一切法，照一切法啦，而玩而法，照一切法而玩而法，不取不取一切法。你不捨不捨一切法，一切法就照到啊！四聖嘅法、六凡嘅法、人天嘅法、善法、惡法、有漏法、無漏法、有為法、無為法、正報、異報、 人我都知道，半一菜花咧就不取亦不舍，半一菜花不取不舍咧，就见到自花嘅意义理，见到自花嘅意义理啊！但系嗰阵时就见性就成佛道，即是见性成佛道嘛。你不取一菜花，不舍一菜花，哦，见到一菜花咧，呢个真义嘅理。见到有大班的真义了，你咪见性咪成佛道，即是见性成佛道。善知识，入欲入神神八戒，合火野三害者，水受火野行，持诵金刚火野经，即得见性。佛祖又讲，拉埋金刚经嚟讲，因为六祖系金刚经而开悟嘅，五祖教人受持金刚经啊，即得见性嘅。所以六祖个师傅就五祖啊，五祖六祖咧都教人持金刚经嘅。不善知识，日欲入神心法界，我哋人有人法界，天有天法界，阿修罗有阿修罗法界。这个八戒你不懂呢，我讲给你听。境界，人有人的境界，蛇从仙崖，蛇从仙崖的境界，他这个崖一夜这样爬，他有他那个世界，他有他这个境界，是吧？他有他那个乐趣的，他比我们都还勤力，他的崖一夜这样不停这样来动作的。所以他有他的境界，不如我們現在所入的入這個甚甚的法界，甚甚法界是一陣法界。在華嚴經說有理法界，有事法界，事理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再進一步就甚甚一陣法界，一陣法界就再甚。所以一陣法界是什麼？是自佛的境界來的，是自佛的境界，叫做一陣法界，彈經就稱為甚甚法界。欲想入這個甚甚法界，入這個自佛的境界，叫做一陣法界，火野三昧，一定要發現火野三昧。火野三昧就難入，有火野三昧就能夠入甚甚這個法界。火野三昧是什麼？三昧是正定，在這個定中呢，在這個正道見到啊，煩惱就無煩，沒了煩惱，這個就是火野三昧。在這個定中呢，定中見到佛就念佛三昧，定中有火就明白火本三昧，定中出水就明白水本三昧，是不是？如果定中見空的就空三昧，定中能夠現一切色身的就普現色身三昧。現在定中呢就火野現前，魔鬼也現前，這個就認為火野的三昧。有了這個火野，這個一切種子，你就能夠照見自法的實相，你入這個甚甚法界。怎樣呢？教人呢，水修的火野行，受持金剛火野經，有個兩種。要修火野的行，火野的行啊，就要度眾生啦。度咩眾生呢？又有色，有無色，又有聲，有無聲，又非有聲，非無聲。我解定義無二，涅槃而滅道之，而是滅道無量眾生，失無眾生得滅道者，眾生無。呢個就波野行啊！波野度眾生，眾生轉空嘅，呢個波野行啊！眾生空咪波野，波野就空啊！如果見有眾生可度咧，未有波野。道眾生連不變有眾生可度咧，呢個波野啦，呢個就波野行。波野行咧，有布施啊，布施啲時候點樣布啊？用波野嚟布施啊，不自識布施，不自性向未觸法布施。孫菩提菩薩應如是布施，不自與相。 哦，布置啲时候冇咗布置好少，呢、這个就波嘢行啦，系咪啊？有咩叫做波嘢行啊？咁啊，哦，凡所有声，大事会望，一边之声，地声，即见而来，呢、這个波嘢行。凡所有声，大事会大事会望。一邊之聲、地聲、山河大地都是如來，嗰陣時就波嘢行。你見到山河大地是如來啫，你哋有波嘢行。啊，佢智聲、地聲啊，智聲、地聲啊，個名咯，一切聲都係地聲咯，即係山河大地千六百王身，嗰陣時就波嘢行。嗱、啊，水手呢、這個波嘢行，持續咁個波嘢勁喎。你還有中呢個金剛波野勁啊！中金剛波野勁咪解受波野行嘅行行解相應，即不見性，你就見到自己嘅性啦。所以啊，我早前講明佛心中行解相應，明智日祖。六祖講受波野行持中金剛波野勁啊，有解嚟有行。行解相應，即不見性，你哋見自己嘅佛性啊！當自此法功德無量，當自此境，波野境呢個功德。如果有人受呢個波野，勝過你供佛嘅功德，釋迦牟尼佛話：我以言翻佛前。百劫八百四千萬億磨由他至佛，色界供養成事無空過者，若復有人以後沒曬能受持讀誦此經所得功德，以我所供養功德，我百倍唔及佢一，千萬億倍唔及佢一，乃至算數器所不能及。係啊，色界無量佛供養咁多佛咧，都唔及嗰嘢功德。當自此境功德無量都無邊，見到都分明讚歎啦！呢個金剛經咧，分明讚歎，莫能具思。若復有人以後末世能受持此經所得功德，我亦具思。或有人民甚至狂亂，胡言不信。當知是敬而不可思議，我個亦不可思議。唔可以具足先，不但我哋凡夫不能具足先嗰嘢功德，啊，佛都不能先具足嗰嘢功德。若嗰嘢出生三世佛，嗰嘢出生十方佛啦，嗰嘢就本佛啦，從嗰時即就有十方佛。所以花蓮花經曬天話啊，我嗰個分身佛啊，無量無邊文佛啊，咁樣咁都叫佢嚟啦，咁啊，叫佢嚟啲時候啦，娑婆世界都撞唔落，咁就有變二百萬億嗰個國土啊，又撞唔落，又再變二百萬億國土，然後十方呢個分身佛咧就到娑婆世界啊，再到菩提樹下，今日波嘢出生十方佛啊！你話個功德幾大啊？十方佛從波嘢生啊，波嘢就有本佛啊。從本垂積就有十方佛，從本垂積嘅就有三世佛。外積天本三世佛就係一個佛，呢個本佛。外積嚟天本就係呢個本佛。本佛就唔講成嘅，佢冇入呢盤嘅。所以嗰面咧就發發證話，我成佛以來曾顯現喎。你個現就成啦。呢個就本佛就果嘢啊，所以果嘢功德你點可以讚歎？見眾分明讚歎，都莫能背思。此法門自在相成，為大智人知，為上近人知，小近小智人問，心生不信。呢個果嘢法門啊，在相成是在相成。在上乘就一佛乘，一佛乘是真實的嘛，十方佛土中都唯有一乘法，無二亦無三，知佛以為故，知佛以為故，你有沒有波嘢？ 是佛之利故，自佛出以善，为此一事实，而义则非真。唯有波野是真实，除了波野以外，一切都假的。啊，为此一事实，而义则非真啊。因此，这个波野的法门是再相成，为他之人师，为上根人师。智慧就有大小，声闻的智慧就不菩萨的智慧，所以波野是菩萨先，为大智人师。为上根人师，人的根基就有上中下。上根的人呢，哦，这个根基啊，就上了。上根人啊，就是三而知之者呢个上根人啊，你上根人接嘛，上中下就上根人接啦。小根小智人问心生不信，亦不过小根呢？哦，佢呢个根唔系上根，上根系劣智嘛。啊，小根系下智嘛。被呢个小根小智人一问呢个波嘢，小根小智就人天成啦。人天成嘅光着相呢，啊三天咯，后福咯，享福咯，长寿咯，啊你而家讲波嘢，咩嘢都好，佢就唔上水。所以小根小智人问到波嘢，咩都好哦，布施又好哦，散施又好哦，系咯，散施用啊，我就冇福冇福嘅。嗰阵时佢都唔相信啊，小根小智人呢你著多少相嘅，係求人念個福嘛？人念個福啊，點上得波嘢咧？係嘛？所以小根小智人問：心生不信，何以故？下説：譬如煙籠，下以意念浮沉，成一聚落，色態飄流，飛而飄闖如。譬如呢個天龍，天龍唔係海龍嘅，又唔係水龍嘅。水前呢個龍嘅落葉唔係好大，海龍落葉唔係大，天龍落葉就大咯。天上呢個龍就落葉，譬如天龍，而呢個炎化大，落葉落嚟炎化大。哇！呢、這個天龍嘅落葉啊，成一成絲，炎一聚落，色態飄流，變咗水重重而飄闖葉度啊！天龍就落大葉啊！天山。